咁啊，佛经中有一本叫做《景德全真录》，咁啊，其中第27卷啊，佢里边咧有一段咁啊记载啊，佢话明州咁啊奉化嘅地方，咁啊常常啊有一位咧布袋和尚。嗱，咁啊弥勒菩萨咧，好多人画佢个尊像啊，都系咩个布袋啊？咁啊，亦都说明咧，布袋和尚呢个系弥勒菩萨嘅化身。咁啊，佢嘅氏族咧，即系冇乜人知道啊，到佢嘅姓乜名乜都冇乜人知嘅。咁啊，一般人咧，由于佢啊常常孭个布袋。所以就尊称佢为叫做布袋和尚啊。咁啊，佢常常用一支竹杖，咁啊担住呢个布袋。咁啊，佢日常所要应用嘅物件，通通咧都放在呢个布袋之中。咁啊，等于话佢布袋之外咧，佢就冇乜其他嘅事物噶啦。咁啊，常常啊孭住个布袋。咁啊，佢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佢见到任何嘅东西啊，佢都唔使客气啊，佢就好自然咁咧，同人哋化缘嘅。咁啊，对方即使俾佢嘅鱼肉或者熏香啊，佢都在所不避，佢唔会咧嫌弃。咁啊，通通啊都放在佢呢个布袋里边。咁啊，佢嘅生活咧。咁亦都好怪，佢就常常冬天咧，佢就响呢个雪上边瞓觉啊。咁啊，落雪嘅地方咧，佢就瞓喺嗰啲雪嘅上边，但系嗰啲雪咧唔会沾到佢呢个身体啊。嗱，我就平时瞓喺雪上边咧，瞓翻落件衫咧就湿噶啦。啊，但系佢咧件衫唔会湿噶，等于话嗰啲雪咧唔会沾染到佢噶。咁啊，佢每每遇到啊，咁啊呢个天将近要落雨啦，咁啊即系未曾落，但系等于话咧，唔使几耐咧，雨嚟噶啦，要落雨啦。佢就常常穿一对啊湿嘅草，咁啊响呢个街上行走啊。咁啊，由于佢所穿嘅咧系湿嘅草鞋，佢即系平常就唔着嘅。咁啊，佢知得快要落雨啦，咁啊佢就着对湿草鞋。咁啊，等于话提醒嗰啲人咧，你睇下我只脚啊，咁啊着对湿草鞋咧，等于话咧唔使几耐就落雨，咁啊有所准备啦。嗱，咁如果佢遇到呢个天寒，即系唔落雨啊，谂住咧几个月或者咧将要下冻嘅时候啊，咁啊好长嘅时间都唔落雨嘅，咁啊即系天寒咯。咁啊，我哋普通人就唔知啦，咁啊佢就知啦。咁啊，菩萨知道个天要旱啦，冇落雨冇水啊，佢就改个穿一张咧又高又厚嘅木屐嚟得行走。咁啊，所以嗰啲人啊，咁啊见到个穿一对又高又厚嘅木屐咧，就知得等于话冇水啊。咁啊，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，都系天寒啊，所以当地嘅种田人。咁啊，往往睇下佢脚上所穿嘅究竟系湿草鞋，就抑或咧系一对啊又高又厚嘅木屐，咁就可以知得咧呢、这个天时啊系天寒冇雨，就抑或将要落大雨，从来咧唔会有一次咧失咗呢个准确性嘅，等于话保证咧。是万无一失啊！因此当地嗰啲种田人咧，对佢感到好奇怪啊，但系亦都咧对佢好尊敬。咁啊，当时有一位好有名嘅善知识啊，咁啊叫做宝福和尚。咁啊，曾经有一次咧就问佢啊，咁佢话菩萨啊，佢究竟啊乜嘢叫做佛法嘅大义咧？咁啊，佢就将佢所孭呢个布袋啊，即刻放低，两只手咧叉响个腰嗰度，咁啊企响住啊，就企得四四正正。咁啊，呢个宝福和尚又问佢啦，咁啊，如一佛法啊，咁啊就系咁多多， 咁啊，當時咧，佢亦都咧再問一句，係唔係啊？仲有更向上一腳趾咧？咁啊，我哋呢位菩薩咧，佢就當時就將放低咗個布袋咧，即刻提起嚟，佢即刻就行開啦。嗱，咁啊呢種動作咧，就係、是、表示啊，我哋學佛嘅人，你想明白佛法大義咧，你又要放得下，咁啊亦都要沉得起啊。嗱，佢將呢個布袋放低，叉住個手，咁啊表示放得下啦。咁你再問個佛法就係咁多啦。咁啊仲有冇向上一腳咧？佢即刻提起個布袋，咁啊即係話咧係提得起啊。咁我哋一個修行人，你想真係一個道心啊，唔俾嗰啲境轉啊，你想完成啊，你自己個道業咧，你一定要放得下，你亦都要提得起啊。嗱，放得下，咁就萬事冇執着啊，咁就冇呢個我見啦。咁啊，等於話都證呢個出世阿羅漢果啦。但系唔系咁就算数喎，咁啊变成凡夫世俗啊，所以佢亦都要提得起，将呢个身为事业啊，弘法自家务呢个责任咧，放在自己呢个膊头之上啊，我哋自己放得下得解脱，但系好多众生啊，未曾放得下，未曾解脱啊，都好需要我呢个行菩萨道者啦。要提得起啊！以呢个慈悲喜舍嘅四无量心咧，去化度佢哋，咁啊令佢哋脱苦而得到快乐，咁就叫做咧系佛法嘅大义啊！咁啊放得下，咁啊叫做空啦。嗱，咁啊提得起行菩萨道，咁啊叫做有，咁啊空有不二，圆融无碍，就系中道，咁就叫做佛法嘅大义。咁我哋大丛林里边，咁啊食饭咧就唔系一围一围台噶，咁啊似得我哋家下讲机个讲堂一样，咁啊嗰啲台咧就系、是、一行一行嘅，咁啊通常到时候啦，咁就要过堂，咁啊食斋啦，咁啊好似大丛林个大斋堂咧，就系、是、为呢个常住嘅僧众啊。所謂二時進食的地方，那他的規矩呢，就必定要打小香，那開光，那前堂呢，要開淨，那然後呢，外廟啊，那各廟口，所有那些辦事的，或者掛單的，那通通都要來到啊，這個齋堂坐好了。咁啊，最後前堂咧就揚板出堂啊，咁啊分別咧，咁啊進入呢個齋堂，咁啊一部分就去東邊，咁啊一部分就去呢個西邊啊，咁啊大家咧對面而坐，嗱咁啊呢個齋堂個當中啊，即係入門口個盡頭，就好似我家呢個法座呢個地方啦，咁啊進門個盡處啦。咁通常咧就摆一个法座，咁啊大和尚过堂咧，咁啊就响呢个法座嗰个地方咧食饭，咁啊亦都可以讲全中国嘅斋堂嘅布局咧都系一样噶啦。咁啊唯有我哋天童子啊，所谓浙江宁波天童子咧，系多少唔同啊。咁啊佢除咗原来呢种布置之外啊，佢就响。这个斋堂门口呢，即是入门口三几步的啫。咁佢另外摆多一个法座，咁呢个法座咧就对住啊原来正中嗰个法座，彼此呢系对到正啊。咁啊，但系天童子方丈就唔响呢个原来呢个大门嘅尽处嗰个法座咧过堂嘅，就系响入门口。咁啊，幾步嘅地方咧，嗰、那個法座嚟到過堂，等於話佢就多咗個法座。咁啊，點解咁奇怪咧？ 咁啊，全中国嘅丛林都无如规矩嘅，也只有天童子有咁嘅规矩。当然有佢嘅理由，就系、是、话有一次啊，咁啊有一个肥塘大耳嘅和尚，咁佢嘅天童子咧，佢就老实唔客气嘅。咁啊，嗰人啱啱去到食饭嘅时候，佢就大摇大摆咁啊，咁啊先先咧就坐上啊，我哋所谓圆斋堂啊。这个正门的进去那个法堂，那么他就坐得呢正正正正那么，那么可能那些地方呢，因为旧址丛林那些光线呢就不是挺好的，即使入口呢由于地方又大，楼房又多，那么灯光又不够啊，都带着多少黑暗的。那么那个僧籍师傅咁啊，通常就企喺入门啊，咁啊右手边呢个角堂。但系如果望到呢个斋堂当中个尽处有一段路程啊，咁啊光线唔够咧，有阵即系睇唔清楚嘅。啊，或者呢个法座摆咗两盆花响住边咧，咁啊躲更加唔清楚视线。咁啊，但系佢好似咧，立一下眼睇下呢个法座嗰处啊，因为僧籍师傅佢要照顾嗰啲饭菜。亦都要照顾呢个地方，呢个系佢嘅责任。啊，咁佢当时嗰啲眼咧，四围望一望咧，啊，好似佢发现有个阴影，似得有个人喺度坐响度嘅。咁佢谂啊，咁啊大和尚啊未出堂噃，咁啊啱啱打咗吊香啫，大和尚都未嚟，咁啊点解有个人影咁咧？咁佢就去睇下啦。咁啊，越行就越近啊，咁啊，等于话越睇就越清楚咯。哼，有个肥头大耳嘅和尚，咁啊，再望咧唔似得我哋本地嘅方丈。咁啊，边次嚟嘅人咁大胆啊？坐上呢个方丈呢个法座咧，咁啊，虽然呢个天童子喺中国嘅丛林里边咧，都系啊数一数二嘅大丛林啊。咁啊，当时呢个僧籍师傅咧就好嬲啦。嗱，咁啊，僧籍师傅咧就好大权威嘅喎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佢两殿唔过堂咧，佢就冇权嘅，佢就住喺法堂。但系客堂嘅事务咧，佢冇权过问。总之离开殿堂佛事咧，佢乜嘢权都冇嘅。但系如果殿堂佛事里边咧，佢个权威系最大嘅。唔单话普通人要有权啰嗦啊，即使大职事唔对咧，佢亦都有权啰嗦啊。如果他要表堂起来呢，大和尚有问题的，他在斋堂照样表堂，那么说明僧籍师傅在这个殿堂之中呢，他是最大权威，但是离开殿堂呢，他就什么权威都没有了。那么现在是过堂的时候，在这个斋堂当然他有权威啦，那么他一喝，咁因为你是何方神圣啊？你敢坐上呢个大和尚啊？发咗，你快啲落嚟！哈，咁啊，但呢个肥头大耳和尚咧，咁真系移不动啦，佢又唔喐，啊，佢又冇乜反应喎，啊，佢又唔理，亦都唔睬啊！咁啊，呢个僧籍师傅就火光啦，咁叫你都唔攞，唔通真系要想打响板？你行埋去啊，用个手一掹就掹住佢耳仔，就想话掹佢落嚟啦。点不知呢，掹到个落嚟啦，佢哋越掹就向外咁行，一路呢行到呢个斋堂个门口啦。咁呢个方丈和尚呢，咁打咗吊香呢，咁大众未嚟之前，咁方丈和尚呢原则上呢，咁佢都係先来呢个斋堂坐喺度嘅。点解呢？咁因为通常大和尚正堂，咁如果先嚟嘅人咧要起身嘅，咁一个大和尚咧免得自己选福啊，咁啊免得劳动大众咧为着自己进堂而起身选自己个福，所以打吊香之后咧，咁大众都未嚟啊，咁啊方丈和尚就先入嚟咧，我喺个法座嗰度等噶啦。咁呢个僧籍师傅掹呢个大头肥和尚佢只耳越掹就越长，咁啊去到呢个斋堂门口。啱啱大和尚进堂一睇，咁大和尚就一个明眼人啊，佢都唔使思虑，唔使分辨啊，佢一睇咧，佢了解到呢件事啊，佢哋一喝呢、这个僧籍师傅就快放手啊，放手， 咁之後呢乜嘢話都唔講，你即刻呢同我響呢個正門嗰個地方，咁大概入嚟四五步咁呢，你重新擺一個法座，呢個方向呢就對住裏面嗰個法座。哦，咁呢個增值師傅就只有照辦啦。好啦，咁搭一個法座呢，咁大和尚就咁坐船，個面就向裏面，咁就對住呢個法座啊。咁呢個肥頭大耳和尚，咁兩個人呢，咁好似打對台戲咁啦，一個就望出啦，咁一個就望入，咁食飯啦，大家都冇驚照食，咁食完飯就結齋，咁結完齋啦，咁重臨過堂啊，唔係話結完齋你大家走嘅，咁仲要念消災延壽藥師佛。咁啊念咧一路就繞佛咧就繞到佢佛典，咁啊然後咧順住呢個佛典嘅無論佢大抑或小啊，咁啊繞三集，即係繞三圈，咁啊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，咁就慢慢咁啊行啊就繞三圈，然後先至歸位，咁啊收板咧，咁啊就拜山拜佛啦，咁啊順住上典嗰種嘅次序咧。大家嚟開個佛典，呢啲係叢林啊，原則上個規矩係咁樣，就唔係話食完飯咧，各走各啊，亂曬龍啊，絕對不可以咁嘅。好啦，咁啊結咗齋，咁啊大家起身啊，咁啊順住就移到佛咯喎，啊咁啊嗰陣時咧，嗰個大和尚一落座啊，望裏邊嗰個法座咧，呢個肥頭大耳和尚唔見咗啦。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啊，所以由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天童寺那个斋堂啊，原来在这个正门的进处那个法座呢，就做一尊弥菩萨，永远坐在那里，而方丈和尚呢，亦都以后呢，就只是坐在门口，面向里面呢嗰一個臨時嘅法座，咁啊變成日後固定啦，都唔係臨時啦。從今後咧，佢就代代個方丈和尚，咁啊都係咁樣個規制。咁啊就坐響咧入門幾尺嘅地方咧，面向裏邊嗰法座嚟到過堂，就係、是、在中國叢林裏邊啦，所謂彌勒菩薩現身響呢個天童寺。嗱，咁啊蘇州。就屬於江蘇縣啦，咁啊蘇州就有好多佛堂，但係江蘇咧除咗蘇州之外啊，呢、這個太原咧，咁啊亦有好多淨室啊，嗰啲大嘅淨室、大嘅小廟，咁啊直至到今日咧，好多嗰啲法師啊，都係江蘇太原人，咁啊佢呢個地方嘅佛法咧好興盛嘅。咁亦都出好多呢有名氣嘅法師，無論敲打唱念書寫講道德文章呢，都係一流嘅，都係出類拔萃嘅，咁好有名呢個地方呀。咁江蘇太原呢個城裏面同埋城外面嘅左右呢，亦有八間咁屬於淨室嘅叢林，即是子孫制度多，不是十方叢林，是子孫制度。在這個西門城外呢，有個西山，裡面有一間白雲寺，是子孫的道場，亦都是專門做佛事的，指當年的肇慶鼎湖山慶雲寺差不多是這樣的作風，它是子孫叢林，但是亦都掛班，但是呢就專門呢做佛事的。咁既然專做佛事就咁有一晚呢，咁嗰啲鹽口太多啦，咁等於話呢個平時廟裏面呢，咁識得做金剛上師，咁即係會做加持嘅人呢，都全部開曬壇，即仲有幾台呢冇人做金剛上師，冇人做加持，咁所以嗰個知客師傅就諗到呢個雲水堂啊，有冇呢？ 啊，经过这老参师傅，咁啊识得做金刚上师啊，咁啊请佢嚟发下心啦。咁啊去到呢个文殊堂睇咧，咁啊睇到一个肥头大耳嘅和尚，咁啊好庄严噃。咁啊知阿师傅好客气啊，咁啊请教佢，咁即系话你会唔会做金刚上师咧？咁啊肥头大耳和尚话会，我识得做。啊，咁啊，知阿师傅就好欢喜，好礼貌，好客气啫。咁啊，请佢发心啊。咁啊，今晚咧就为边一姓嘅人家，咁啊做呢个莲口嘅金刚上师。好啦，咁啊肥头大耳和尚啊，咁啊就去做啦嘛。嗱，咁啊做完之后，咁啊等于话咧，到最后啦，咁啊念到和南圣众啊。咁啊，呢个皮尼母咁啊，亦都要停低啦。咁啊，准备起身咧，就去回向。吓，咁啊，大家起身就梗系向上咧问个信啦嘛。咁啊，呢个炎口台咧就当中一个法座，咁啊金刚上师坐啦。嗱，咁啊底下咧咁就两行台，咁啊每边咧有几位法坐喺度，咁啊唱诵咧。咁啊，等到放完炎口啦，嗱，咁啊，佛座嘅金刚上师佢就起身，嗱，咁啊，下边啲亦都起身，但系一定咧要转身向上咧问个信嘅。咁啊，转身向上问信，梗系睇到呢个当中嘅佛座啦。咁啊，嗰阵时啊，东西两边嘅师傅们啊，咁啊向上问信之时，一望下呢个当中咧，哎呀，乜点解个金刚上师唔见咗啦？吓，咁咁快走咗都未曾回向啊嘛？究竟佢咩时候走咗咧？唔见人咧，亦都冇人睇到。究竟佢点样走咗，亦都冇人知啊。咁啊，事实咧，佢唔响呢个法座啊。但系咁啊，延后咗放延咯。啊，咁啊，佢去唔去回向都冇问题啦。啊，咁啊，或者有啲人晕晕眼花睇唔到佢走啊，啊，或者佢赶住翻去瞓觉啊，冇问题啦，功德啊做完啦。咁啊，佢哋下边啲人咧就冇乜介意嘅，咁啊自己去回向，咁啊都系圆满咯。嗱，咁啊呢个奇怪嘅事咧就发生在第二朝。嗱，咁我哋逢系嗰啲丛林制度啦，即使系嗰啲略为巨规模嘅紫仙制度丛林，咁啊都有个天王殿嘅。嗱，咁天王殿两边咪四大天王啦。嗱，咁啊当中向门口就弥勒菩萨。向佛典就韦陀菩萨啦，呢啲亦都系全中国嘅丛林，以同咧净室咧一种个布局嘅制度。咁啊，当然四天王殿咧有香灯师啦，佢亦都包括负责韦陀菩萨嘅香灯、弥勒菩萨嘅香灯，咁啊四天王嘅香灯啊，咁啊呢个香灯师就负责咁多个工作嘅单位。嗱，咁啊上殿咧原则上都系四点啊，四点零钟啦。咁啊，嗰啲灯光亦都唔系好光，咁啊，但佢亦都要起身啦，咁啊，点香活动佢，咁啊，佢嘅弥勒菩萨嗰处咧，因为佢要做香灯啊嘛，咁啊，佢就举只手啊，就将嗰盏琉璃灯咧，就想话攞落，咁啊，佢就藉着呢个琉璃灯啊，望一望弥勒菩萨啦，吓，好似啲唔同，咁佢初初就以为自己眼花。咁啊，佢就烧嗰盏油灯咧，咁啊剪咗嗰啲烧过嘅，咁啊重新挑嗰啲新嘅起嚟啦，等于话嗰啲光啊就亮啲啦。佢再睇弥勒菩萨，佢呢次真系咧眼都大汗，原来弥勒菩萨嘅头上边咧有一顶咧咁啊放圆口嘅皮尼帽，以共呢个五佛冠啊。咁啊原来就冇噶嘛，全中国嘅寺庙。咁啊，弥勒菩萨点弥勒菩萨咧，都系光头嘅，头顶上冇嘢嘅。哈，点解今朝啊，弥勒菩萨嘅头顶咁啊多一顶啊，做家主嘅五佛冠同埋呢个皮尼帽咧？咁佢当时去客堂报告啊，咁啊嗰啲师客师傅一睇，明白啦，明白。原来我哋昨晚所请嘅咧，唔系别人啊，就系、是、弥勒菩萨啦。响呢个地方咧系现身，嚟呢处挂单。咁我哋因为唔够人用啊，所以请到菩萨咧嚟到同呢一家人咧做佛事。 做个金刚上师啊，咁啊为着人家好知道佢系菩萨现身，所以佢就将个顶皮尼帽咧啊咁啊戴响头上，咁啊等人家好知道佢昨晚咧呢一堂法师啊，呢、这个金刚上师咧就系菩萨现身嘅。咁啊，所以由嗰个时候开始，呢、这个太原西山白云寺咧，咁啊弥勒菩萨就多咗一顶皮尼帽，如同五法官，就系、是、话全中国嘅大小寺庙之所无，也只有佢呢一间先至有啊！就是、因为菩萨咧响佢嗰个地方现身，咁啊，所以做一个江浙一带当然啦，咁啊常常咧有一个飞大和尚孭个布袋啊。咁啊，好多嗰啲小孩子咧跟住佢，叫佢攞糖啊，或者攞饼嚟食嘅。咁啊，所以江浙一带就好多人都知得呢个布袋和尚咧，就系弥勒菩萨现身啦。咁啊，即从坐起系顶礼佛足，就二百佛言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系经家罪言。佢话我忆往昔就经未曾结嘛。就有佛出世就明日月灯，咁啊弥勒菩萨讲啦，佢话我追忆往昔，经过未曾结咁长嘅时间，咁啊当时有一尊佛出世，名为叫做日月灯明佛，咁啊日就系譬如一切智啊，系照呢个真谛理，咁啊月呢就譬如个道种子啊，就系照俗谛理。嗱，咁啊，灯就能够照，以共补啊，呢个日月所不能照啊，即系补呢个日月所不足。就譬如呢个一切种子系照呢个中帝理，所以此一天佛出世，名为佢哋日月灯咧，就以呢个三字而立名，就叫做日月灯明佛。咁我从彼佛就而不出家。此就是叙述宿世有善根，所以能够直佛啊。咁啊，发心从佛出家，佢话心重世命，又好游俗性啊。嗱，此个心字咧，就系指呢个意识、呢个意根、呢个妄想嘅颠倒。嗱，咁啊，何以个出家唔尊重呢个道法，反而尊重呢个世间嘅名利咧？呢啲属于咧？就无此时来啊！呢、这个习气浓厚所致。嗱，咁啊，世间嘅名利本来就虚妄啊。咁啊，若要话出世嘅妙道咧，就本来就系真实。咁啊，现在嘅出家之后，佢唔求呢个出世嘅真实妙道啊，反而求呢个世间嘅虚妄名利。咁啊，言不究竟啊，为何而出家咧？咁啊，若是我哋出家能够精进修行，得成佛道，咁啊，十号具足呢个明清普文啊，无量世界，咁啊，如是妙明，佢不勤求，咁啊，反而求呢个世间嘅名利啊，咁啊，当然系一件可惜嘅事啦。我话心重嘅世名，但系住响呢个大众之中。咁你想求名求利都唔容易噶，咁或者轮到你咧，啊或者你有呢一个本事啊，咁啊别人认识啊冇人赞叹啊，咁啊当然亦都冇特别有人咧对你供养啊，咁啊原则呢个名利啊，又点样去求咧？所以下边呢句咧，佢话好游俗性啊，就说明佢咧，虽然出家，佢个心咧。咁啊，体重于呢个世俗嘅名利，咁啊，原则佢点样可以得到呢个世俗嘅名利咧？佢就好游俗性啦，佢就喜欢啦，咁啊，到处嘅游荡，响嗰啲大俗或者大姓啊，或者有名气嘅人啊，嗰个地方去游行啊，咁啊，对嗰啲大俗姓，对嗰啲有财势嘅人咧。阿阿谀奉承，咁啊对嗰啲有权势嘅人咧，种种嘅取悦巴结，咁啊结果佢就得到呢个名利啦。嗱，咁啊既然佢个心向外持求， 重于呢个世间嘅名利啊。咁啊，当然反过嚟咧，就对于出家修行办道呢方面咧，咁啊，肯定就懈怠啦。咁啊，与呢个出家之事啊，都话大大相违。咁啊，因此咧，各位以时世尊就教我修习唯心即地，就入三摩地啊。就因为佛啊有呢个他心度眼，咁啊知道佢心重世名而轻度法，佢唔知得呢个人生系难得，亦都了解佛法难闻啊，更加唔体验到所谓人命无常，过于山水，今日虽全名亦难保啊，唔识得爱惜呢个宝贵嘅光阴，咁啊实在咧系可怜可悯啊！所以佛呢就教佢修呢个唯心即观。我话以时世尊教我修习啊，系唯心即定。咁啊，而得呢个唯心即定啊，咁啊点样去修习呢？嗱，我哋贪利养嘅完全呢个眼色咧系分别，咁啊然后先至起呢个贪爱啊。咁啊，现在佛就教佢观呢个能贪呢个眼色系从何而起，点样生起嘅？咁啊，呢个能贪呢个眼色啊，佢究竟住响边度咧？呢个能贪嘅眼色啊，究竟呢个形象系点样咧？咁佢响个能贪呢个眼色嗰个地方啊，咁啊如是作观，咁啊求呢个眼色都尚不可得啊，何来有所贪之利，以及所贪之名呢？嗱，咁啊若是佢进一步，佢就观呢个意识分别，咁啊就去贪名去贪利啊。所以佛就教佢：你观呢个意识，咁啊从何而起，住于何处啊？咁啊如是作观，求意识都尚不可得啊！何来有呢个所贪嘅名利？咁啊说明，咁啊求呢个分别意识都不可得啊！当时呢贪心就无从生起啦。嗱，咁啊来。这个分别知识而生起，外个境界呢亦都无从分别啊，咁啊从此脱念内缚，内外暂寂，咁啊因此呢不动如如进入呢个三摩地啊，即系进入首灵叶大地。不历劫以来，亦以此三昧是行沙佛。就求世明心，就切灭就无有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或者文字咧，就系、是、上下倒置咗。嗱，咁啊，最后嗰两句所谓求世明心，就切灭无有啊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咧，就应该咧就接在呢个入三摩地之后，就即系咧在呢个历劫以来之前。就因为上文啊，香莲童子、优波尼沙陀、与共啊、牛师尊者、波罗蜜陀尊者等大声闻咧，咁啊，佢哋都系一生嘅成犯啊，超凡入境。咁如果弥勒菩萨修呢个唯心即观啊，咁啊要经历啊，是行沙佛嗰啲求世明心。先至可以揭灭无有啊！咁就变成呢个唯心即观咧，系大乘观啊，系大乘嘅佛法，就反而咧比唔上啊呢、这个小乘个五停心观呢、这个小乘法啊！咁变成呢个大乘嘅唯心即观啊，又何足为贵呢？所以行者若能切实修习呢个唯心即观啊！咁啊，应该呢个求世明心咧，系即时顿息。求世明心咧，即时系无所有，因为求名利心 屬於呢個眼意識同埋呢個第二六意識之時，咁啊現在我哋觀呢個能貪呢個眼色意識乃至到呢個意識啊，都直然清淨，咁啊色個分別都尚且無啊，求世嘅名利之心啊，又點樣可以存在呢？當知隨修為心識觀，呢個求世靈心咧，即時就撇滅無有，在呢個觀行位中，或者屬於呢個雙智慧，係在呢個圓教七信啦，屬於呢個藏教四果，咁啊亦即是上文所謂此根初解，就先得人空。咁啊，但係呢個唯心即觀，尚未曾究竟啊！咁啊，即使進入呢個圓七信位，咁啊未曾究竟啦，所以就要加工插法，咁啊以其呢個佛果菩提啊得以成就，咁啊所以先至歷劫以來，就以此三昧啊嘅智行沙佛，就係菩薩初時嘅心求名利，就空過光陰。咁啊，現在蒙佛啦，教佢修習呢個唯心即觀，咁啊求世明心已經咧就撇滅無有，進入圓教嘅七信位。但係此因難到啊，所以不住小果發菩提心，要究竟圓滿，只個唯心即觀，所以嘅歷劫咁長嘅時間啦。咁啊，侍奉、親近、供養、行沙咁多個諸佛，以報佛恩。但係佢雖然歷行沙劫咁長嘅時間，供養、親近諸佛，但係佢所修嘅咧，仍然係呢唯心即觀，以為根本，從始至終啊，得嚟呢個唯心即觀。咁啊，一直至到現生佛出現於世啊，我乃得成嘅無上妙緣，即生三昧。嗱，咁啊，先咁啊，發心修習呢個唯心即觀，咁啊，求世明心頓時就消滅。咁啊，然後再進一步，咁啊，歷行沙劫，咁啊，親近諸佛啊，但係佢所修嘅咧，仍然都是呢个唯心即观，直至到咁啊现生佛出现于世啦，咁啊我先至得成呢个无上妙缘，即心三昧，咁啊修行至此咧，唔单话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入菩萨道啊，连虚空亦都不生啊，咁啊进入啊，咁啊圆嘅十地位啊。咁啊，直至到咧輪近十果菩提，咁啊進入呢個等國位啦。嗰個知圓燈佛，咁啊圓燈佛即是定光佛，咁啊此一尊佛咧唔生即間無利佛，咁啊直如得到受記啊，咁啊彌勒菩薩亦都係直如圓燈佛咧得成呢個妙定，咁啊在呢個大智度論裏面講。他说此一尊佛出世之时，他说身如大光灯啊，乃至为太子出家之时身亦如是，所以尊称他为叫做圆灯佛。那么出世之时，我乃得成的无上妙缘即心三昧，就说明菩萨正是最高的禅定啊，就超过诸定，所以叫做无上，只就是若菩萨所证的无相，咁啊，若是从根本上嚟讲咧，法法都系无相啊，因为法法都系唯心，法法都系第一义，所以法法都系无相。咁啊，所谓妙缘咧，就系、是、究竟咁啊，正呢个不生不灭嘅理体，如如不动啊，咁啊，常住亦灭，就明知为妙。咁啊，从体起妙用，从色性流出无量如来，咁啊叫做圆。咁啊，始终个妙缘咧， 其实有好多种嘅理由解释嘅，咁一共有十种。第一，佢初时离开呢个名利场中，咁啊求世灵心就彻裂无有。现在啊，佢就在呢个名利场中，佢唔使离开呢个名利场，佢就在呢个名利场中，亦都不见有呢个名利可得。咁我哋就叫佢就妙啦，而且佢偏能入呢个名利场中啊，化嗰啲名利嘅众生，令佢舍离呢个名利，我哋就叫佢系如。咁啊，第二，咁啊，正呢个字体如而不动，名为叫做妙啊。咁啊，大用凡兴就名之为叫做如。咁啊，第三咧，咁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名为叫做妙啊。若见无不从此法界流咧，就叫做如。嗱，第四，十世古今就不离方便啊，微尘刹海，自他不隔毫端，就叫做系妙。若见一尘普现十方空，一光普照十方刹，就名之为如。咁啊，第五，若见即性含十虚，就叫做妙啊。若见即性套十虚咧，就名之为叫做如。咁啊，第六，大智空庭，心境直列，名之为妙啊。大悲利物，冤亲平等，叫做如。第七，大智空明，不住生死，就叫做妙。大悲悯物，不住涅槃，就叫做如。第八，超空超有，超凡超性啊，就叫做妙。照空照有，道凡道性咧，就叫做如。咁啊，第九，空情直列，名为叫做妙啊，顿现万有就叫做如。咁第十，正呢个为即性，即时系真如性，叫做妙啊。但系从体起用，广利众生咧，名为叫做如。咁啊，现今菩萨了达若即是若心，无非法界，若见若相，皆是真如，所以叫做无上妙如。即心三昧，亦是宝灵圆王大定，此定高于一切，所以称为无上。此定体用相相，所以称为叫做妙如。此个大定，亦名叫做金刚三昧，亦名叫做莲花，亦名叫做佛母真三昧啊。咁啊，亦即是观世音菩萨所证嘅圆照金刚三昧，所以就名为叫做无上妙如。即心三昧，咁啊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。